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刘一珍演唱的《谢谢老师》，戴玉祥带出的《那就是我》， 周浩演唱的《哦，东北风》。 记得你 向你吹响，那就是我，那就是我，那就是我。

Thank you. Thank you.

金曲留声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享受着萃取之后的音乐精华， 寻找最熟悉的心灵归属感。 路过高山， 唱过河流， 音乐在旅途。 真希望就这么一直走下去。 欢迎回来，回到我们的音乐在旅途下半时段。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李双江演唱的《黄杨扁担》。 黄个杨扁扁担软溜溜，蓝马街个呀哈里呀，挑一挑白米下溜粥，哎接呀接呀下溜粥来嘛个呀哈里呀，接呀接呀下溜粥来嘛个呀哈里呀。人人说溜粥的姑娘好，蓝马街个呀哈里呀，溜粥的姑娘会梳头，哎接呀接呀会梳头来嘛个呀哈里呀，接呀接呀会梳头来嘛个呀哈里呀。结束一个盘龙钻儿，拉嘛接个呀哈里呀，二结束一个茶花妞妞，接呀接呀茶花妞来嘛个呀哈里呀，接呀接呀茶花妞来嘛个呀哈里呀。只有三结嘛数得巧，拉嘛接个呀哈里呀，数一个狮子滚绣球，哎接呀接呀滚绣球来嘛个呀哈里呀，接呀接呀滚绣球来嘛个呀哈里呀，哎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崔福顺演唱的《花泥之歌》，宋祖英演唱的《飞》，陈琳带出的《会不会太可惜》。 一把苍白。

见秋叶在心头闪亮， 挑担茶叶出山啊村，乡亲们送我十里坡哟，都说我是幸福啊人，丧母扁担亲友情哎，茶叶飘香歌不停落，有人问我下来你喝哟，我想想边上哎种茶人落哎，丧母扁担亲友情哎，一路春风出洞庭落，天心 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

人中道远不尽心，洒下一路 Oh,